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1集。话才刚说出来，就被自己打脸。我不会离开京城的，青染抬眸，直截了当地开口。许校长若是还活着，秦然可能不会太参与这件事。可许校长死了，他拼死把研究院留给他，留下许家，那么他就会守住。至于方正博，秦然也很想知道对方究竟是有什么三头六臂。秦然低头，眸底一片冷色。廖院士看了秦然好半晌，不意外他的回答，只是点头道： 好，五位教授，研究院如今只有我站在冉冉这边，我希望你们能回来帮他。 他不希望这次还看到孤家寡人的一幕。秦冉看着廖高昂，手中的杯子紧了紧，他张嘴还没说什么，齐教授只是看向秦冉。 好，老宁的后代我自然是会护住的，不过…… 齐教授苦笑道： 哎，我现在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，我早就离开研究院了。 秦冉站起来朝几人鞠躬，眼眶微红，手指紧紧握住。廖高昂知道这五位当初宁儿的左膀右臂不会推辞，解决完这件事，他才看向一边站着的南慧瑶等人。 眼下研究院的情势你们知道，大部分人都站在方振博这边。南慧瑶、楚恒，你们四个要想走，我替冉冉决定，绝对不会怪你们。 眼下形势，楚恒等人已经看到了，新开手插进兜里，抬眸道： 廖院士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会走？ 没有秦冉，哪有他呀？楚恒跟南慧瑶也随意地坐下。年轻人总是有一些年轻人的坚持跟傲气。 廖院士，您继续吧。 听着几人的话，廖院士也有些动容。他笑了笑，眸子里也多了一丝笑意，紧接着又严肃地开口。 既然如此，那你们一定要顶住。方振博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走这条路，研究院不会有高层站在我们这边，我们只是孤家寡人，未来会很难支撑。 楚恒、南慧瑶严肃地点头，齐教授也肃然开口道： 你们这群年轻人，哎，有方振博在，我们只能夹缝中求生存呐。 一行人正说着，门外有人敲门。这个时候还有谁呢？ 我去开门。 南慧瑶本来站在秦冉的沙发后面的，听到声音，她第一个转身开门。门外正是盛院士跟鲁院士两人。这两人最近两天在实验室颐指气使，南慧瑶记忆深刻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微愣： 盛院士、鲁院士，啊，请进。 他侧身让两位院士进去。南慧瑶声音不低，休息室中的廖院士、齐教授等人都听到了。廖院士眉眼肃然，他直接站起来，挡在秦冉面前，看向两位院士，开口道： 盛院士、鲁院士，二位是研究上还有问题吗？ 楚恒、邢开还有叶师兄也看向身后，如临大敌。 自然不是，廖院士，我们是来找秦小姐的。 鲁院士开口道，他笑了笑，语气十分礼貌，丝毫不见白日里的咄咄逼人。 廖院士， 你跟秦小姐一定要原谅我们这几天里的无礼。你们也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方院长在其中挑拨，我们自然是站在秦小姐这边的。 鲁院士说着，还拿出来处理仓皇中准备的礼盒递给秦冉。 啊，这是我给秦小姐还有廖院士的赔礼，请你们一定要原谅。 鲁院士开头了，盛院士也不拘于人后，拿出了他准备的礼盒也递过去。 秦小姐，还有我的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盛奎就跟着你后面混了。 秦冉看着两人，没有立马说话。现在研究院里，他手边只有叶师兄这些人，他们是他日后的干将，但现在还没有成长，只有廖院士能够掌管大局。五位老教授还需要时间，也只能在暗地里帮忙。盛院士这两个人人品一般般，但世态炎凉，秦冉也能理解。毕竟他之前跟这两人没有什么交集。站在秦冉身侧的程水看了秦冉一眼，大概就知道了秦冉的想法。他伸手接过来两人的礼盒，笑着帮秦冉周旋。 两位院士客气了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 这种事情处理起来，他绝对比程木要擅长。见程水收了礼，鲁院士跟盛院士才松了一口气，又同程水说了几句才出去。他们俩走后，休息室内其他几个教授都挺安静的。程水随意地拆开了礼物， 挺大的钻石原石。秦小姐，这是份大礼了，看来是认真的。这两人眼光不错，难怪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。 竟然敢选年纪轻轻的秦冉，程水确实佩服他们。这句话一出，休息室更加安静了。廖院士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冉，秦冉面上挺淡的，他只侧了侧身，伸手拿出了盒子中的原石看了看，手抵着下巴点评道，成色一般般，没有顾惜池那里的好。程水也点头，淡定地回道， 确实一般般。 有盛院士他们在，你们压力不会太大。秦冉看向廖院士跟齐教授等人，齐教授，你们安静做研究就行，其他的交给我。 那云光财团， 秦冉手附在身后，语气淡淡地说道，我去处理。今天晚上，盛院士跟鲁院士出乎秦冉的意料，不过对他来说确实是件好事。齐教授，我先回去处理一件事，明天再来看你们。他朝五位教授再次鞠躬，才同程水一起离开。两人走后，休息室内依旧安静。齐教授手上还拿着茶杯，这一切五位教授都没有想到。 那两个人是谁？ 研究院的两位院士，也是负责人。 楚恒恭敬地回道。 哦。 齐教授应了一声，两秒钟才反应过来，炸起。 等等，谁？ 邢开也是老实，他挠了挠头，看向廖院士。 廖院士，你不是说我们是孤家寡人？那盛院士跟鲁院士他们是怎么回事啊？ 话才刚说出来，就被自己打脸的廖院士心里在狂叫。 我他妈哪里知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